那么今天呢雨区正在缩小，明天呢还要继续缩小，整体来讲天气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降温也在明后天基本停止，后边呢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升温过程了。北京呢也是一样，北京呢就是在这个周一实际上就从周日开始就开始慢慢的回升了，气温就可以达到17-18度，再往后呢升的好明显一些。但是全从这个北半球来讲的话呢，整体来讲天气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复杂天气。咱们先说说亚洲，亚洲呢就是中亚的中高纬地区啊，它这个小槽活动比较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地方带来的降水也比较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自西向东呢将迎来雨雪天气过程，而且呢这过程是接连不断，所以去那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收听机场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随着这个这个一二号的这个降水天气啊，咱们前面就说的这个印度它始终处于高温过程。那么呢由于降水的来临，高温呢有所缓解，不过呢从今天开始降水基本就要停止了，所以高温呢将会再次这个袭来。应该说呢印度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不少地方还会超过40度，所以说呢到那个地方去恐怕要是这个要防暑降温了。那么在欧洲呢，欧洲的天气并不是特别复杂，由于受这个东移的高压脊的影响，明后两天中欧啊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西部一带的雨雪进一步减少，后天呢几乎没有雨雪了，所以中欧地区的气温将迎来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从10多度回升到20度左右，天气呢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暖和的。不过呢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呢，明后两天有一轮这个降水将缓慢的向东发展，这一带呢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天气。应该说呢整体天气还不是特别复杂。那么在美洲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将自西向东迎来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呢这个个位数呢区域要进一步扩大增多，特别是南部平原一带明天呢将迎来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最高气温将从25度左右下降到10度左右，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气温下降的比较快了。这个明天呢就是美国东部由于受这个暖湿气流的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水，美国的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部地区有这个雪或者雨夹雪天气，不过呢这种天气呢很快就会停歇。另外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将会向东发展，整体来讲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不过呢只要去国外旅游还是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来到了快1:10了，午后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假日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啊？在这个大风天气里，是不是增加好了衣物？刚才我们听到天气连线的时候，说到全球的天气状况并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这个春天的脚步还是越来越近的，虽然今天还是有点冷。今天我们在这个大风天气当中要迎来嘉宾的话，那一定是这个非常珍贵的嘉宾啊。今天的达人订阅号，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的两位嘉宾特别的年轻，我们来欢迎一下杜冰子和庄心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在直播间当中好像是第一次出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杜冰子 Mia。 Hello 大家好，我是庄心可 Coco。 欢迎二位啊。刚才我说了这个大风天气谁来，这是真的是很珍贵啊，这友情不一般呐、啊。 是， 二位第一次到环球旅行家来。 对， 其实说一下你的渊源吧。我是听到我们刚才在达人订阅号这个片花当中，蔡韵老师推荐和介绍啊，他力荐说这二位真的特别的棒。我说好啊，我们认识一下。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杜冰子进行了微信上的交流。终于迎来了你们二位啊。今天这个确实风特别大，来路上很辛苦了。 还行还行，刚才在路上我还跟寇说呢，感觉今天的北京的天气特别像在伦敦，就是那种说冷也不冷，说热也不热。穿羽绒服会觉得热，然后脱了羽绒服之后又非常冷的这种感觉。 你这么一说，我们怎么有点在伦敦的感觉了？口音都快变了。这个刚才提到这二位呢是新朋友，所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哈。这样吧，我刚才说到你们的名字的时候，听到你们名字后面都加了一个英文哈。杜冰子 Mia， 庄心可 Coco， 然后两人的组合呢，我今天能不能把它称呼为 Mia 和 Coco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听说你们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啊，计划了也有些时日了。这个计划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随时约。 对。 你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特别有网感啊。就是大家在社交平台上的时候说约不约。 对，约不约，我们随时约。 随时约。 从不打脸。 哎，怎么就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名字，怎么就想起来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的旅行计划来着？ 如果说旅行计划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嘛，所以说我们从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为 Coco 他研究生是在英国上的，我们从研究生开始。 你刚才一直提伦敦。 对，就是我去找他的时候把我冻死了。是，然后我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开始了我自己的旅行的计划吧。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俩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在全世界各地开始玩。但是从去年我们才说有这样一个组合做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就是随时约，然后全世界约，不管是约吃还是约玩，然后一起约着大家一块儿来玩耍。 对，因为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杜冰子他有那个假期嘛，然后他就在我们都还上班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飞去南美了，就每天都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就是各种就直播他南美的一些各种行程什么的，然后当时就坐在那个工作的时候就心痒痒，然后就跟杜冰子 说特别遭恨这种。 对，我们一般都到他出去以后我们就把他屏蔽了。 是， 然后当时就说就觉得你去那么多地方，然后但是大家又好像有很少的机会可以去，然后就很希望如果说下次你再去的时候带上我，然后就、对，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其实非常不夸张的说哈，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杜老师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的朋友圈比我关注的很多什么达人呀都很有意思。我当时这么一听我就觉得是啊，包括当时我在秘鲁，当时正在马丘比丘，然后寇跟我说说你去过这么多可能我们不是特别容易去的这些地方，然后你在去的时候可能有你自己的原因你可以去，但是如果你第二次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比普通人更有更多的经验呢？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旅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经过他提示之后你 对对对 顿悟了。 对，顿悟了。然后就想不如我们，因为我们俩也经常一块出去嘛，我们也是比较奉行就是去一个地方玩是以当地人最 local 的方式，我们会直接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会 找旅行团， 嗯， 我们都会找当地的当地人或者当地的一些地接或者就是导游这种的， 嗯， 然后带着我们玩， 嗯， 所以以非常当地人的那种生活方式，早上起床，包括我们去哪儿玩，然后都是当地人推荐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这种旅游的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或者是我们这个经验可以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玩的很当地，很像当地人一样的时候， 嗯， 是怎么样的一种操作方式？ 嗯，这个其实是很多人追求的一种方式。 嗯， 只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循。 对对对， 啊，所以分享是最重要的。刚才我突然听到你在说的时候，说别人称呼你说杜老师，哎，就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称呼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说避免啊，就是太 老师太多， 太捧对方了，都是老师。哎，称呼你杜老师是跟你的职业有关吧？ 对对对，就像刚才 Coco 说的，为什么我能够在大家都没放假的时候出去玩，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嗯，然后我们学校有50天的寒假和50天的暑假。 的天哪！ 啊，对， 是50天吗？ 欢迎大家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是， 哎， 是我们有50天寒假，50天暑假。 这一下这个答案就揭晓了，就是其实有寒暑假，这个对不是当老师、不是在学校工作的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羡慕，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阶段，他们说这个考教师证的人特别多，都想当老师。 是，可能这个节目过后，然后对吧？还没有机会。然后所以说，就是像很多哈美妆达人或者有一些什么时尚达人， 嗯，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时尚达人，是因为他们把钱花在了买包和买化妆品上面， 嗯， 然后我呢是因为没别的， 嗯， 就是有时间， 嗯， 所以说我可以把我的大量的时间花在出去玩上面， 嗯， 所以用我自己总结的失败的或者是成功的教训，然后让大家， 嗯， 告诉大家，让大家避免失败，因为我有时间嘛， 嗯， 这样会就是让普通人民群众在有限的5天年假里边能够尽最大的努力， 嗯， 玩得最好，这，就是我想 对，跟咱们 分享给大家的， 跟咱们一样的普通的旅行者， 嗯，对， 他们能够汲取经验教训， 对对对， 啊，你这个说的特别好， 嗯， 就是我特别愿意听那些经验教训， 嗯， 因为真的是每次说的都是特别特别特别愉快的，特别特别完满的那种旅程。事实上谁都知道不太可能啊， 嗯， 第一次尤其是第一次去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些许的遗憾，那些东西其实是最宝贵的，下次去的人就不会再啊吃亏上当， 嗯， 怎么了怎么了哈， 是。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两位的旅行呢，应该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米娅和 Coco， 在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一篇旅行的博文当中，头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 Coco 如是说，对于没有寒暑假的人来讲，最残酷的莫过于你们在忙你们的年终总结，而他们已经站在了马丘比丘的制高点等风来了。今天你真的是把风等来了， 啊，是 啊，然后说。春节假期一过就开始想清明去哪里玩了，这是一个很提前的量哈， 嗯， 因为今年的清明和春节离得更近， 对 对吧，今年春节特别晚，所以呢今年好像这个计划更得提前，但是我刚才读到的这篇文字应该是在2017年的3月份， 是， 就是去年， 对， 那么后面的文章到底是怎么继续的呢？这样啊，我们先从一个乐曲声当中迎来你们的去年的这趟旅程，我们来听一听。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深醉，那里绿草如茵， 月光把海面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如云般不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逆流，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眼里，我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我们流连往返在贝加尔湖畔，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贝加尔湖畔，很多人很熟悉的李健的一首歌，可能听到的是一个对唱，男女对唱的版本。揭晓了答案了。我们刚才说，去年来自米娅和 Coco 的这趟旅程，其实他们的目的地就在贝加尔湖。刚才杜冰子和庄心可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啊，就不用再重复了。冰子，这个刚才说这个贝加尔湖，怎么想到清明假期去贝加尔湖呢？我们一般来说都是阳春三月要下江南呢，对吧？下扬州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因为全世界各地玩的实在是没有地方是不熟悉的了吗？ 这个贝加尔湖当时是 Coco 跟我提议的。 啊，因为当时去年也是过年的时候，他一直在拉仇恨嘛，然后所以过完年以后的第一个 必须要报仇了， 对，就特别想出去玩。但是其实因为跟过年离得特别近，我们的计划当时其实还是挺仓促的，就想说那就周边去考虑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 哦，周边， 对对对， 听听这个半径， 对对对，就而且也不想说吧。因为我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只有五天年假的普通人，就不太愿意把五天年假就在年初的时候就给用掉了。 其实说五天年假的时候还有一种非常自信和自豪，就是你看我还很年轻啊，入职时间不长。 然后其实当时在就是有贝加尔湖也有就是济州岛啊什么的我们都有看过，但是觉得就是济州岛什么的大家都去的人就很多， 对， 但贝加尔湖当时说哎可以考虑一下，却在网上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搜。就虽然说就那首歌李健把它唱特别火，但其实你说起来贝加尔湖什么样就并没有特别多的人去知道， 没错。 所以我们两个人平时如果说选择一个地方的话，也比较喜欢选一些好像没有什么人去过，然后比较 小冷门， 对对对，比较冷门的地方。然后当时说那就去贝加尔湖吧，其实当时订完机票也不知道去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以为说订完机票可以在就是马蜂窝找一下攻略啊什么的，但发现也没有。然后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我在微博就看大家发的照片啊什么的，然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大哥，然后我就微博上跟他联系了一下， 直接微博上跟人家聊了。 对对对，然后我说，哎，我说是有可能就贝加尔湖那边就是你可以坐地接啊什么，他说可以，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去之前也不知道去了会发生什么，然后就直接就 感觉这两个人不是去旅行，是去探墓去了。 对，其实我们去好多地方都是去探路。 对， 像我们插一句啊，像我们可能六月份的时候要去安道尔，哎，这是 哎我的天哪，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不应该。哎呀，安道尔应该是微信里边大家都来自的那个地区 啊，是不是熟悉了吗？ 对对对对，微信那个 对，十个里边有八个安道尔的朋友，是不是？ 但是你要问这十个朋友，问这八个朋友，安道尔在哪儿？ 不知道，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 对对，或者是没去过，或者是没有概念。我们就想，哎，六月份的时候去看一看。 今年六月份的计划。 七月份吧，我放假了之后。 对， 一 定要是你有假期。 是的，是的。 刚才说到这个贝加尔湖，你们刚才说，因为歌也唱得很火了啊，这么多年了，所以是不是去那人很多啊？你们到那之后有这种感受吗？就是可能大家是不是中国人游客啊？去贝加尔湖已经成了一个常态了，有没有这种感受？ 好像是从我们之后，我们去过之后，然后我在朋友圈里面发现大量的人都去了贝加尔湖。 我的天哪！这个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同事来讲贝加尔湖，是因为自驾从北京出发。 哇，太酷了！ 然后这一趟行程用了很长时间，各种手续特别麻烦，所以你们这个其实飞过去还是相对来说。能够在清明假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个计划，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推荐大家能在类似这种小长假三天小长假里边去贝加尔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贝加尔湖跟中国没有时差，去贝加尔湖的话是在、 一个时区， 对对对，是在伊尔库茨克这个市，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市，然后它跟中国是没有时差的一个时区。第二件事就是从北京，我们如果说从北京出发的话，飞到贝加尔湖就 三个小时 ， 而且航班的时间特别的好， 好飞海南还得4个小时呢， 是。 对，航班时间它不会占用你任何就是日常 有效时间。 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假期短。 对，假期短。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机票便宜，就是非常便宜。我们当时订的是， 它其实常年都是往返差不多2000。 只要你不会在，比如说如果你十月要去，你只要不要在九月中下旬再去订的话，都是能订到2000往返的。 哦、对，1800到2000之间吧、哦、差不多、哦。所以就是时间短、 嗯、 没时差、 嗯、 机票便宜、 嗯、 这是一个。 都是有利因素。 对，都是有利因素、 嗯、 而且贝加尔湖我们也是从各个地方，还有那个啊，那是瓦尔登湖哈、啊、不是。 看来去的湖很多，已经有点糊涂了。 是，然后就是从歌里边让大家也很了解，又是在俄罗斯、 嗯、 也是它是叫西伯利亚的蓝眼睛，是世界上最深的一个 淡水湖 、 嗯、 对、 嗯、 所以说这就是综合这些因素，我们最终选择了贝加尔湖。 嗯嗯，但是也有人很好奇，就是原来我听我们的自驾的同事讲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他们自驾还好啊，因为自驾他只是经过嘛，然后在那儿可能停留一段时间、 嗯、 你们要真的把它当做一个目的地的话，它只是一个湖，它能怎么玩呢？ 对对， 是吧？ 好问题。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对贝加尔湖因为是不了解，然后另外就是有一点点小误解，就以为就是去了以后，然后你只是在那个湖的周围，但其实贝加尔湖80%有趣的东西都是在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小镇上。 嗯， 然后那个小镇叫利斯特维扬卡，然后我们基本上所以很多日常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活动啊都是在那个镇上、 嗯、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以为就是只是去看蓝冰，但其实上看蓝冰花费的时间特别特别的久、 嗯、 反而说你如果把时间可以放在那个利斯特维扬卡的话，你会觉得这一趟旅行特别精彩。 嗯，刚才你提到蓝冰，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还忽略了一个问题，清明假期去这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往北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它应该跟咱的季节还是有差别。 对， 甚至它会更冷。 是的 啊，在那个地方 它还是冬天。 我们的同事自驾应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 啊、 因为它这个路好开嘛。 对， 那么你们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景象？这个湖是被冻住的吗？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贝加尔湖最好的季节了。 嗯， 对， 嗯、 贝加尔湖最好应该是二月份。 最好的季节是 二月份。 二月份 就春节的时候、 哦、 但是四月份的时候也还可以。四、 嗯、 月份比二月份好的时候，它天气 二月份不是更冷吗？ 对，没有那么冷了、哦、但是实际上贝加尔湖之所以著名、哦、它叫西伯利亚的蓝眼睛，就是因为它的湖水非常的清澈、 嗯、 然后它的那个湖水也很深、 嗯、 所以说它有一个蓝冰。蓝冰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冰在冰面上冻住了之后、 嗯、 你站在冰上是可以看到冰下鱼在游，然后水底、 嗯、 冰底下的那些场景，而且因为它冰层非常的厚，所以它冰是蓝色的，特别梦幻。 这个场景其实是一年当中在这个时候唯一能见到的时段了。 对，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贝加尔湖，各位如果去过的话，不妨跟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杜冰子和庄新可一起来交流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登录能平台，听听他们的故事，也说说你的经历。这样吧，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呢，会进入广告时段，下半段继续来聊，随时约。来自米娅和 Coco 的故事。 嘉一团趣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 分享 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们的两位达人还在直播间当中等待跟您分享他们的美妙的经历。来自米娅和 Coco， 杜宾子、庄心可，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米娅是杜宾子 ，Coco 是庄心可。他们有一个主题叫随时约。刚才我们提到你们的去年的清明假期，清明假期真的是很短很短，瞬间就过去了啊！今天已经、你看。这今年的清明假期已经过第二天，然后明天再有一天休息，后天就上班了。 对 啊，那清明假期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个小小的组合，比如说我拆借其中的一天，然后组成4天。 对， 是有的朋友可能能组成5天的啊。 嗯、 那么去年你们应该是4天时间， 四天 是吧？嗯，4天非常宝贵，所以他们选择了比较近的，3个小时就能飞到的贝加尔湖。 对 啊，贝加尔湖刚才我问了这个怎么玩，我是特别愿意知道一下，两个女孩子啊到了贝加尔湖，而且这个第一次去。 嗯， 是吧？怎么在那儿能够让自己有收获？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的好奇。就是刚才那个 Coco 说了一下，他说旁边有一镇啊，那个镇呢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去感受。那这个贝加尔湖，关于这个湖水，除了看蓝冰之外，还能干嘛呢？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首先我们要信当地的大哥，就是当地人的推荐。 嗯。 是比较科学的， 就是你上半段说过的，去了就要找当地人， 对， 用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或者是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推荐的两个在贝加尔湖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都是当地大哥推荐的、第一个事情呢跟冰有关， 当地大哥是一个 中国人，但是他是在中国在俄罗斯留学之后、定居在了俄罗斯，然后娶了一个俄罗斯媳妇儿。对， 他在贝加尔湖应该是算是当地人了哈。 哎，对对，老贝加尔湖了。是。 然后他怎么推荐你们？ 他推荐了我们2件事情，他极力推荐。第一个是就是刚刚您说的跟冰有关，它叫冰潜。 跟你的这个冰有关是吧？ 对对。 冰子的冰有关。 对，跟贝加尔湖的蓝冰也有关系。 冰潜。 对。 潜水我们可能现在是了解的更多了啊，很多朋友在北京都这个一瓶两瓶的哈，都会潜。冰潜怎么个潜法？ 冰潜其实据当地的这个俄罗斯人说，这个是世界只有1%的人才有的这种体验。冰潜它是就是在贝加尔湖的蓝冰底下潜水， 上面是一层冰面， 上面是冰， 你们在冰底下潜水？ 对，在冰底下潜水。 我的天哪，这不跟海豹一样吗？ 是可以看到野生海豹的。 哦， 但是当时我们没看到啊，就是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野生海豹的在冰底下。 啊，这是我们通常在纪录片里边看的什么极地探险的时候看到的镜头。 对对对，世界上比较好的冰潜的地点，一个是在南极，一个就是在贝加尔湖。南极太难了，贝加尔湖很简单。 怎么个感受？我一直没有听说过冰潜的人来跟我们讲过哈。这个，你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感觉吧。温度冷吗？ 实际上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冰潜不是你脱了衣服下去潜，是穿着衣服潜的， 跟冬泳不一样。 对，跟冬泳不一样。然后它实际上冰潜是干衣潜水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穿着你自己本身的衣服，它教练还会给你穿更厚的一些，它那块有。大就是羊毛袜子呀什么的，秋裤都给你套上。 哦， 然后 保暖的都要穿上。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潜垫是会配一些保暖的衣物的。然后之后呢，再套上跟你身材相当的潜水服。所以说实际上在你潜到水底下的时候，首先水的温度是4度，就比岸上要暖和。 哎，对对对，要不然就冻住了。 对，是。然后其次是你全身上下都穿上了那个潜水服，然后里边还有这羊毛袜子呀什么的，它会在你的领口、袖口和所有可能会进水的地方，就有一圈橡胶，然后防止它进水。实际上，当你穿完了整套潜水服的时候，露在外边的只有你的嘴。就只有嘴冷你可能待时间长了就香肠嘴了，但是这个其实没关系，又不用说话。 这个嘴要露出来的原因是 呼吸， 其实 对，它是实际上是水肺潜水。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你就算不会游泳也可以去冰潜，这是没有关系的，非常的安全。它是这样的，就是先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面凿开一个冰窟窿，然后呢， 跟捕鱼一样。 对，跟捕鱼一样。然后它又会有教练，教练岸上会有人，然后拿一根绳把你后边给绑上，然后你跟教练一块跳到冰底下去潜水。 这很像是热带潜水的时候，就是体验式潜水。教练就是我每次怎么形容，我说教练当时拉着我的时候就像遛那个他宠物似的。 啊，对对对， 遛着走了。 是当时我教练上来的时候说快把他累死了，因为我一直在 拉不住我 。 对，拉不住。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些潜水经验的，所以说我当时潜水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嘛。非常非常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跟你正常潜水的时候，你岸上你水面你就可以呼出去嘛，但是冰底的潜水就是你 上面是一个盖子。 对，上面是一个盖子，但是你可以在底下看到上面的人。 对对对 对，当时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下雪了，所以天气不是特别好。据他们说，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如果是在2月份，贝加尔湖的冰面整个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然后你在底下潜水的人可以看到上面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上面人的走动和钓鱼的老乡们，然后老乡们也可以在底下看到正在水下潜水的你。 多像是科幻片当中两个空间， 对对对， 它相互可以看见，但是相互不能接触， 双城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是的。然后你在水底下，因为如果在有阳光的时候，因为冰面非常的透彻，你可以看到水底下所有的生物，然后都是蓝色的，然后冰面整个它冰面也是蓝冰嘛，还有在水底下有一些漂浮的蓝色冰，就整个感觉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似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同时你在潜水的时候你可以倒立，也就是你倒立在冰面上行走。那个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呀， 是，这就是为什么教练要累死了。 哦， 就是他先把我遮了半天才把我遮过去。然后就是你可以跟你上面的人对着行走。这种感觉是很与众不同的。对。而且实际上冰潜还是稍微有点危险的，但一般都是自由潜的人。对，自由潜的人，他可能因为有时候水流很急，如果你找不到你的绳子的话，你就飘走了，你就没有地方上岸了。但是有教练，然后在规定的范围活动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活动的大概范围有多大？ 我不记得了，我就游了很远。 因为你是一个拉不住的人。 对，我拉不住的人。 所以你是 有过潜水经验的，对吧？ 对，我有潜水经验。 你下去之后，你没有太多的什么，就是第一次的新鲜或者那种恐惧吧？ 没有， Coco 怎么样？ 我第二次吧， 第二次潜水。 对对对，但是我之前就是在那个热带的地方潜过，然后冰潜，然后是第二次正式的潜水经验。然后其实下去之前会有点紧张，但是教练会让你有一点就是有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他会让你就是先在那个冰窟窿那个地方先把头埋下去嘛，然后你等到适应了那个温度了以后，然后你再往下走，他不会带你走特别快，就是看你的自己的一个接受程度。如果你觉得 下去的时候，这潜水我们知道有好多种方式可以入水啊，因为不同的一个平台有不同的入水的方式，体验式潜水呢慢慢往下走就可以。你们下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下去？ 坐在冰场上跳下去。 跳下去啊、 对， 这还是比较、我比较适应这种啊、 对， 就是那种背后砰扑通一下下去的那种，我就是特别害怕。 哦， 你知道在船上、 那个、对，在船潜的时候是这样 的， 是这个没关系，因为毕竟它你是坐在冰面上的啊，你就直接下去就可以了。 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紧张，是吧？ 对对，就下去了以后，而且。它其实不会特别深嘛，就是湖其实跟你的那个海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据说贝加尔湖如果在那个中心地带，那可深可深了。 对，也不会到那么深的地方去潜的，它会在岸边上给你离岸有一定距离吧。然后挖一个窟窿， 然后慢慢的走往下走。 所以刚刚你们二位还在说底下可以看到一些生物，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贝加尔湖 鱼还是有的是吧？ 特有的沟虾，然后是很原始的一个生物，就黄色的，然后长得。 几千万年前的沟虾， 对，是一个特别原始的一种生物。然后 还有它当地的鱼叫什么 Omli 什么海柳丝，这种当地的鱼 和海柳丝， 这听着都像正进超市了。 是，对，还有，我像我刚才说的海豹是可以在底下看到野生海豹的，但如果幸运的话，对对对， 冰潜这是在贝加尔湖，你们我觉得应该是。最吸引人的一个项目了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跟湖有关的，就是跳冰湖。 什么 就是刚才不是说嘛，咱们冰潜的时候穿着衣服潜的，不是冬泳，但跳冰湖呢，就不仅不是冬泳，而是你光着跳进去。 这个是真的是在那个温度之下跳到湖里？ 对对，跳到湖里 面。你们当时去的时候，气温有多少？ 室外应该是 可能是 零下，室外零下10度左右吧，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这就是他们其实暖，比较暖和的 时候。对对对对对，零下10度到20度之间。 这怎么跳啊？这个啊，怎么下的决心跳啊？ 下得去水。 但你跳之前，你要先就是体验另外一个更刺激的，就是俄罗斯的蒸桑拿，在你就是身体被蒸得很热的情况下，然后再跳到湖里去。 对，俄罗斯桑拿跟土耳其、芬兰和日本一块并称为世界上四大桑拿嘛。那个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当地大哥说你想体验一套完整的俄罗斯桑拿的话，它是分这个步骤。首先呢，是在一个80度的桑拿房里面蒸桑拿，两分钟之后，然后跳到野生的贝加尔湖冰窟窿里边。然后跳完了之后上去拿那个橡木，哎，是橡木吗？樟木？ 橡树叶 啊，橡树叶。然后抽后背，啪啪抽，抽完了之后啊，你上来之后再闷一口伏特加，再下去，太爽了。 我觉得俄罗斯桑拿应该是我最想去贝加尔湖，就是可以让我多次往返的理由。对。 这个听起来特别的野性啊。 对对，特别野性，特别的战斗民族。 是吗？ 是。当时 它适用的月份特别广，就是也不是说冬天， 其他季节可以。 毕竟贝加尔湖一直冷， 对， 湖水一直是凉的。 后来八月份去的时候，那个湖水的那个体感其实跟冬天没有什么差别。 对，当时我们呢是在贝加尔湖边上，就像刚才寇说的利镇，利斯特里维扬卡镇边上，然后有一个巨大的桑拿船。据说普京去贝加尔湖玩的时候也去那个桑拿船了。对，所以说普京玩啥我们玩啥。 这个就是大家一直要挑战的项目，就是他玩过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桑拿船里边蒸完桑拿之后，那时候你的身体是属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因为很热嘛。然后而且俄罗斯浴它桑拿要求的温度实际上是在80度左右，整个人都快烤熟了。这时候你在光着啊，当然也就是 明白 然后光着再冲出来，然后从它那个船上面下来之后直接跳到贝加尔湖的冰窟窿里面。 你们没有任何心理的障碍就直接跳下去了是吧？